最近，南朝鲜伪军部集团以最前沿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日子为机会，演出反北对抗闹剧，意图歪曲以我们的不战无血的大胜利结束的去年八月事态的意义。地雷爆炸事件是南朝鲜最前沿的伪军某搜索队在自己管辖区进行搜索时踩踏地雷而遭受其害的一起莫名其妙的事件，但是傀儡集团硬把其责任转嫁给我方等，把事态推向了交战前夕。这出闹剧是由伪陆军参谋总长主管，有那些事件发生当时在场的伪军搜索队员和一些保守派的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演出的。这些好战狂人大谈谁的挑衅，高调声称要予以应对等。